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十六集，蹩脚的英语口语。 夏思涵，爸爸的吧？名字是不是也很好听啊？夏思涵， 丁宪点头如捣蒜，不能更同意。 太好听了，太好听了。 白痴，切，花痴。 俩女生恍若未闻，继续讨论着这位新鲜的校草。 他成绩怎么样？ 其实他想问，成绩比周思月好吗？ 也是附中直升的，成绩好像不太好。 哎呀，不过校草嘛，撑着门面就行了。你不觉得跟他走一起会很拉风吗？ 丁宪想说不觉得，但他看了看身边的周思月，还是郑重的一点头。几乎同时，周思月嗤笑出声。 夏思涵要是知道三班有你俩，估计下次都不敢来找杨春子了。 嗨，思月。 走廊外的夏思涵跟杨春子聊完离开的时候，往后门看了眼，跟周思月打了声招呼，然后迈着长腿离开了。后来丁宪才知道他这个同桌名气有多大。周思月以前在附中就很有名，朋友很多，几乎去每个班都有一两个人认识，什么牛鬼蛇神都教。因为数学好，经常代表学校去参加一些全国联赛，也认识了不少外校的学生，更别说蒋晨、宋怡锦这帮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了。还有杨春子和夏思涵都是以前的同班同学。夏思涵走后，周思月忽然看着他说了句， 看不出来你喜欢这种类型。 他的笑在丁宪看来有些刺眼。丁宪下意识的嘟囔， 没人规定我要喜欢你这种类型 啊。 教室里闹哄哄的，嗡嗡的说话声不绝于耳。周思月没听清，丁宪这才惊觉自己说了什么，慌乱的看了他一眼。 没什么， 我发现你最近有点神经兮兮的，别不是学傻了吧？ 校园里，午间广播站时间，一道温柔悦耳的女声洋洋盈耳。 有柔风，有白云，有你在我身旁，倾听我快乐和感激的心。 席慕容的《与你同行》被女主持念得婉转动听，声音像燕子立在枝头一般，跳动在校园的各个角落，萦萦绕绕，不断传进他的耳朵里。丁宪的心绪沉浸其中，目光变得惆怅。而这时，身边的人在耳边不解风情地说， 播这种还不如多播几条数学公式，又长又浪费时间。 你还是跟着你的数学一起去死吧。 自从决定要从这暗恋的泥沼里爬出来，剩下的一周同桌时间让丁宪觉得很难熬。因为他控制不住自己，表面上装作不在意，可总是忍不住拿余光去瞟他。横看竖看，无论怎么看，他都觉得周思月越看越好看，越看越耐看。特别是写题的时候，那笔转得行云流水，让他忍不住盯着看，看完又觉得心烦。他现在真的是困在沼泽地里的人了，往外爬一寸，往里掉三寸，反倒陷得更深。他深感无力，按恼自己的不争气，又恼周思月的无动于衷，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幕。 你烦不烦？能不能别转了？ 周思月莫名其妙地看他一眼，倒也难得没计较，低下头继续写题，笔还真不转了。 又怎么了？ 周思月说话声音本来就好听，这种带着鼻音哄人的声音更让丁显听得一愣。 笑话，什么时候哄过人啊？哪次不是把我损得体无完肤？ 那一刻，丁显真的特别想像尔康晃紫薇那样晃着他的肩膀，然后大声质问他，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 他深知自己没那个胆子，周思月只需要一个眼神就足以让他溃不成军。他不敢问，更怕知道答案，甚至有那么一个瞬间，他永远希望这场暗恋能够寿终正寝，到死也不会有人知道。 对于暗恋这件事，往往坚持比放弃容易太多了。 在喜欢这件事情上，向来都是不对等的。喜欢一个人，在你期盼得到对方同等回应的时候，就已经输了。丁宪及时醒悟自己跟周思月的差异，也明白他不会喜欢自己的。于是他企图在还没有满盘皆输之前，将他们之间的关系拉回对等，至少不让自己看上去很卑微。 谁说喜欢一个人就一定要低到尘埃里开出花？老子不开了。 下午教室安静敞亮，鸦雀无声，温暖的阳光肆意地从窗外洒进来，铺上一层金灿灿的光。英语老师照本宣科地讲着副词跟介词的用法，声音平淡无奇，听得人昏昏欲睡的。丁显用手撑了撑眼皮给自己提神，结果就被于淑君抓了个正着。 第一组最后一排的女同学。 丁显还在想是哪个倒霉鬼的时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朝他看过来，他整个人瞬间愣住，手还搭在眼皮上呢。 来，用介词帮我造个例句，用我刚才说的用法。 老师，你刚才说用法了？ 丁宪脑子还在懵懵懂懂地转着，耳边有人很快的，而且用只能他听到的声音说了一句英文。 The train is about to leave. 你说说，让我怎么能不喜欢他呀？ The train is about to leave. 笑什么？ 于淑君人长得温温柔柔的，脾气却不太好，生气的时候一推眼镜，所有人都低下头不敢说话了。 周思月，你起来把刚才那句话再读一遍。 身旁的凳子向后挪，一道高大的身影站起来，遮住了丁宪半边的光， T 恤上的棉料温柔地蹭过他的肩膀，还带着余温。 The train is about to leave. 周思月的发音很标准，纯美式的口音，就跟听力磁带里的声音一模一样。有了对比，丁宪才知道自己的发音是纯中式发音，还带着浓浓的塑料味。延平不注重学生的口语和课外发展，卷面成绩能考高，其他都是浮云，毕竟那里的孩子出国少。丁宪尴尬得满脸通红， 要注重口语，平时回去多听听磁带，跟你同桌多学学发音。 哦。 丁宪点头，刚要坐下，于淑君问， 你叫什么？学号多少啊？ 38，丁宪。 于淑君用笔在名单上勾了一下， 行，坐下吧，回去要多练习啊。 他不知道于淑君在名单上究竟记了什么，也许是在他名字上画下一道口语不行，也许是其他的事情，但这让丁宪备受打击。他曾经是老师眼里不可多得的好学生，也曾经被人捧着供着抢着，每次考试都是第一，老师提到他都是笑意盈盈，满面春风的样子。叶婉贤曾经得意洋洋地挥舞着他的成绩单跟周丽炫耀，就有人曾回过一句， 这女孩子呀，高中心思一分散，成绩容易下降，还是生男孩好。 自从来到这里，丁宪的自信心已经快要被击垮到零了。从小到大，他第一次从心底里冒出一种厌学的想法，而且很快就付诸于行动。他居然逃学了。 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自习，丁宪下课上完厕所就没有再回去，而是去了高三的教学楼。这原本是一座实验楼，后来有人捐资建了新的实验楼之后，学校就将老的实验楼改造成高三教学楼，像是一群因为非典而隔离的病号一样。他们也确实都是病号，中了一种叫高考的病毒。高三楼特别安静，没有像高一高二的学生那样带着对新学校的憧憬，三三两两成群结队的倚在走廊闲聊，议论哪个班的女生最好看。教学楼里很空旷，丁宪踩着楼梯的回音特别重，像是误闯了一座建在荒郊野外的城堡，里头住着一群正在霍霍磨刀的士兵。丁宪找到其中一位叫许科的士兵，男孩剃着简单的发型，穿着一件黑色的 polo 衫，一件黑色长裤和一双不起眼的板鞋，从教室里出来，路过的相熟男生和他打趣： 哎，许科，这么快就有小学妹来找你了？ 别胡说，这是我老乡。你怎么来了？ 我能跟你聊一会儿吗？ 当然可以啊。 许科带着他上了天台，天台上风大，一下子就把他的有些情绪给吹得原形毕露。小姑娘眼眶红红的。 怎么了？适应不了啊？ 还行。 真的还行？那我走了。 你给我点时间酝酿下情绪呗。 说吧，遇上什么事了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啦。